議先啦。嗱，而家佢講到話咧，建議就話會將兒童咧就界定為18歲以下嘅人士嚇，即係話如果18歲以下嘅人士咧就懷疑受到虐待嘅話咧，咁就有啲人咧就係需要有一個強制舉報嘅責任啦。咁究竟係邊啲人咧？咁啊，包括三個界別嘅。社會福利界、教育界同埋醫療界啦，社會福利界就包括社工啦，以及係學校，譬如幼稚園啊，呢啲嘅留宿幼兒中心啊、兒童院等等嘅工作員工同主管啦，住宿單位嘅員工啦等等。咁另外教育界就係教師啦，以及咧就係如果嗰間學校有一個宿舍嘅，咁就宿舍嘅負責人啦。醫療界方面咧就有護士啦、醫生啦、牙醫啦、中醫啦，以至係好多種嘅醫療專業人員啊，包括係言語治療師啊、教育心理學家等等啦。咁即係話咧，呢頭先所講嘅工種嘅人士咧，如果發現到咧就係兒童係懷疑受到虐待嘅話咧，咁佢哋就有一個強制舉報嘅責任啦。咁如果佢哋未能夠咧就係履行呢個責任嘅話咧，咁而家政府建議嘅罰則咧就係三個月監禁啦，同埋第五級嘅罰款，是50,000的。咁至于点样去到判断嗰个嘅个案系需要咧，就系一个需要举报嘅个案咧，咁就系有一个嘅准则嘅。咁就系话咧，有合理理由咧，就怀疑呢个儿童系受到严重伤害，或者咧系有受严重伤害嘅迫切危机。咁呢个咧就需要举报啦。咁其实咧今次嘅文件咧都有列出咗一啲嘅个案嘅类型嘅。嗱，因为咧就都总结咗以往嘅一啲虐待嘅啲种类啦吓。咁所以咧都分咗几类，包括系身体虐待啦、性侵犯啦、心理虐待啦，同埋疏忽照顾。咁但系至于呢啲嘅案件啊，究竟乜嘢嘅程度先至咧系会被判断为需要强制举报嘅一啲案件咧？譬如话吓。身體虐待咁樣啦，咁今次嘅文件咧都提到話，如果嗰個兒童係受到嚴重受傷，例如係傷口流血不止啊、肢體變形啊、呼吸困難或者異常啊、嚴重燒傷啊等等，如果唔理咧，可能導致死亡啊、身體畸形啊或者身體功能受損等等咧，呢啲就屬於咧就必須強制舉報嘅嚴重受傷個案啦。又或者係兒童咧，佢嘅眼啦、嚇頭啦、胸部、腹部咧。曾經被虐打，咁可能咧有一個遭受嚴重傷害嘅迫切危機咧，都係屬於咧係需要強制舉報。至於譬如話性侵犯咁樣啦，咁如果嗰個兒童咧係涉及係被強姦啦嚇、亂倫啦，咁以至到咧就係譬如話係喺賄賂啊、脅迫啊呢啲嘅情況之下咧，要進行性行為咧，就同佢嘅成熟度咧係有差異嘅話咧，咁都屬於係嚴重嘅個案啦，咁係需要咧強制舉報噶。咁但係咧就咁頭先講話呢啲都好嚴重啦，咁大家以常理嚟講，咁當然都係要舉報啦。咁舉報就講緊係向警方啦，以及係社署嘅同虐待兒童有關嘅服務課咧去到舉報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冇咁嚴重嗰啲又如何咧？咁其實都喺坊間有少少討論㗎嚇。 係啊， 咁不如咁啦，呢個時間我哋都問一問聽眾啦。咁唔知大家點樣睇今次政府嘅立法建議咧嚇？對於真係呢啲嘅專業人士。剛才讲啦，社福界、教育界、医疗界见到怀疑虐儿的个案就需要强制举报，否则就是刑事责任了。大家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这个时间我们请来就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总主任，是负责儿童及青少年服务的姚洁玲跟我们谈了。姚洁玲你好。 你好。 你好。 你今天都出席了有关的咨询会是吗？ 是。 可不可以讲一下譬如你们社联以至到社福界其实对于今次的立法建议有什么关注点呢？ 我想其实最关注的呢就是刚才好像主持人所讲啦，究竟是哪些的个案就纳入了红色的区别，就是必须要举报啦这样。咁就今次的咨询文件呢就比起上次呢就是罗列得比较仔细，究竟呢第一级必须要举报的呢那些的指引呢是啲乜嘢或者一啲例子嘅。咁但是呢社福界都是关注其实呢是怀疑虐儿的个案呢其实个种类呢实在是好多的。咁同埋个个嗰个状况呢都好唔同，咁所以我哋一路都建議咧，除咗俾一啲例子，同埋咧而家咧嗰啲嘅圖表以外咧，就參考翻一啲外地已經係立法地區咧，其實佢哋都發展咗一啲嘅舉報工具，就每一個個案咧，就係更加幼細去考慮翻， 是不是需要即時做一個舉報，譬如個小朋友的年齡、個家長的狀況，因為個案都很不同的。咁如果純用現在那些例子的話，我估係前線的同事會比較難去做到一個嘅決定，究竟那個是不是需要報，同埋有冇個刑責在背後。 嗯，我想其实有啲声音就正正系讲紧咧，即系呢啲严重嘅个案，当然即系大家有个共识系需要系立即啦吓，同埋都有个必须必要性咧去到举报啦。咁但系即系有啲可能系冇呢啲咁严重嘅，先至系更加难到判断。对于呢啲嘅即系职专业人士嚟讲，系咪需要举报系嘛？ 系啊，啱啊。嗱，如果严重伤害已经发生咗嘅。如果以身體虐待為例啦，咁有傷痕可以判斷到，但係同時間我哋覺得最難搞嘅呢係個危機嘛，迫切危機。究竟嗰個危機係有幾大呢？譬如以身體虐待為例啦，雖然有啲細蚊仔我哋見到表面嘅傷勢唔太傷，但係如果個小朋友個年紀好細，而家長呢同佢去了解個狀況，佢又含糊其詞嘅，咁又一路都係有一個睇法個狀況，又或者家長喺自己嗰個情緒啊、脾氣啊嗰度咧都搞唔掂嘅話，咁其實嗰個風險啊、個危機啊都係高嘅。咁喺呢啲狀況咧，其實業界而家個做法咧都係會盡量去舉報，同埋咧都係揾個家長啊，大家去幫幫手啦咁樣。咁不過今次立法背後嗰個精神就係想加強嗰個保護啊嘛。咁如果喺而家我哋喺嗰個危機判斷嗰度咧，係都係有少少難去拿捏，究竟邊啲先至係一個迫切危機咁。 所以其实不如咁问啦，就係话如果係未至于头先所述咁严重嘅个案，但头先你讲係一啲有危机出现嘅个案啦，咁你觉得应唔应该去将立法建议包埋呢啲即係有危机嘅个案都应该要强制举报呢？ 嗱，而家佢都话咧系包埋咧呢啲有危机嘅，不过危机咧系未来嘅嘢，我哋好难去估量嘛。今日打得唔系好犀利，但系听日究竟佢会唔会受到一个严重嘅伤害咧？咁好多时咧，我哋过往一年咧，业界每一次讨论都系喺呢一个位里边嘅。咁若果有一个更加幼细嘅举报工具，去逐步去帮到啲前线嘅人，因为今次好多人医教社三方面咧都有好多嘅 reporter。即是要舉報的人員需要去參與一起去幫手的，那在那個舉報的準則裏面，大家就不是只是依賴這幾個例子，而反而是逐步逐步去讓他們了解個小朋友現在的狀況，家長現在的狀況，跟住就會了解到那個危機和那個傷害是不是需要即刻就要做一個舉報，究竟是紅色、黃色還是綠色的級別。 可唔可以咁样讲咧？即系我理解就头先都讲咧，即系有医教社，即系社工，有医护，有呢个教育咁。但其实大家即系呢三种唔同嘅职业专业咧，其实面对个处境可能都有啲唔同。其实会唔会系我唔知？譬如头先提到有啲外国嘅例子，外国经验系，譬如对如果真系立法嘅话咧，对呢三种专业嗰个所谓 support 啊，嗰个支持系啲乜啦？譬如头先讲话家庭背景好重要咁，我估如果你系。教師嘅，你係教學中小學嘅，你可能都咁，你學校都應該知道下個學生嘅家庭背景嘅。咁但如果你話，譬如就咁一般啊，醫生甚至牙醫、護士、中醫咁，其實佢無啦啦唔會知嘅喎。咁所以係咯，咁所以其實呢度有冇一啲即係有冇啲咩方法係可以令到唔同嘅，即係頭先講嗰幾個界別、幾個專業係即係幫到佢哋做呢樣嘢？ 尤其呢剛才你舉個例子，譬如中醫咁樣，咁可能佢哋係零舍困難嘅，但係對於教師佢哋接觸小朋友嘅時間最多啦。咁社工呢其實一路咁多年嚟呢喺支援返呢啲受虐嘅兒童呢嘅個案呢，其實都已經建立咗一個機制喺度㗎啦。咁係今次我哋會睇呢，其實對於教育界係一個好大嘅改變佢哋嘅思維。以往呢佢哋會見到有啲唔妥當呢，就即刻揾咗一個住校嘅社工去幫手，但係今次其實佢自己本身都係有一個嘅刑責喺度噶嘛。如果佢見到一啲嚴重嘅個案，佢唔去舉報嘅話，咁我哋同翻啲教學界嘅朋友咧，知道咧，其實佢哋而家好似都未係好充分知道，其實成件事對於佢哋平時見到一啲懷疑受虐嘅學生，咁究竟佢哋應該做啲乜咧？又好似唔係以前咁去做法噶咯喎，咁究竟？ 新嘅做法對佢嚟講係啲乜？咁我估呢一個我哋都係好關心，因為社工同教師咧喺學校咧係拍住上嘅，咁、一定係要靠老師喺第一線，佢、揾得到，亦都知道大家點協作先得咯。 OK， 好啊，由於我哋聽新聞啦，轉頭翻嚟同你傾多陣啦。我哋電話係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发现首宗猴痘输入个案，患者是一个30岁男子，寻日坐航班由菲律宾抵港，在检疫酒店觉得不舒服，送院接受核酸检测之后确诊，正在玛丽医院隔离。卫生防护中心说，患者没有进入社区，亦都没有密切接触者。當局會將個案通知世衛、內地和相關衛生部門。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這個男人上個月30日出現皮疹，之後擴散到身體其他地方，今個月2日開始淋巴腫脹。患者由菲律賓抵港之前亦都到過加拿大和美國，曾經有高危活動，初步調查懷疑在美國期間受感染。中心說，為謹慎起見，所有曾經同患者接觸人士，包括飛機乘客、機場採樣人員、檢疫酒店人員等，都要留意自己的身體狀況，但他們不會被界定為密切接觸者。本港新增9373宗新冠確診個案，9187宗屬於本地感染。醫管局呈報多9宗死亡個案，年齡介乎27至99歲。第五波疫情累計9536患者死亡。醫管局公布，東區醫院有一個心臟科醫生確診，調查發現這7個醫生沒有一起出席社交活動，但有共用茶水間。東區醫院緊急服務正常，暫緩部分非緊急服務。學校方面，767間學校呈報1516宗陽性個案。衛生防護中心今日建議45間學校的個別班別暫停面授課一星期，涉及54班。葵涌石梨二村石牆樓晏晝5起列為受限區域，受檢人士要在今晚11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聽朝大約10完成行動。任何在上個月31日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石牆樓裡面超過2小時的人，要在今個星期四或之前接受強檢。房屋署設立熱線電話2489-0020，給受檢測宣告限制下的市民查詢和求助，社署亦會為受影響居民提供協助。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新冠病毒確診數字每日徘徊大約10000宗，威脅高風險人士，公營醫療體系人手緊張，服務受影響，呼籲長者和幼童不要再等，盡快接種疫苗，如果在等待期間確診，可能會後悔莫及。李家超強調，在防疫抗疫方面，政府團隊團結，每個人的工作關係愉快良好。當局亦都正係與內地商討疫隔離安排，但各自要處理疫情，因此要時間探討這個新方案。他又強調，要努力將地區傳播的可能性減至最低，嚴肅處理違規情況，執法方面已經加強。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及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去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系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仲系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开，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 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和去荃湾方向，跟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方面，受较早时的意外影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这一段，龙尾是塞到去龙翔道近风力楼的。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是太子道东右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太平道慢车，龙尾窝打老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碧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管局观察到就话长者感染咗之后未必好肯食一啲嘅口服药片中。谢太 先生咧食新冠药，佢又冇乜副作用，就算变翻一条线都食埋嘅，医生嗌佢食埋嘅，五日啫嘛。 听众欧先生， 长者可发病嗰阵时食咗药，减低病毒喺身体里边繁殖，咁就可以减低嗰啲炎症。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根据法例规定，由2023年8月1号起，只有持牌的物管公司和相关物管人员才可以继续提供服务。为免到时物管服务受影响，现在就要提醒你的物管公司及早领牌，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即上 pmsa.org.hk 了解更多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就政府建議咧就係立法啊，咁就係規定咧就係強制舉報者咧，咁如果發現有兒童咧係懷疑受到嚴重傷害嘅時候咧，就必須要向警方啦，又或者係社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咧去到舉報嘅咁。咁今日咧就政府就住呢個嘅立法建議咧，就係向社福界咧就做咗一場嘅諮詢會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啊，立峰咁就同緊社聯嘅總主任負責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嘅姚洁玲倾紧嘅，请翻佢出嚟先。姚洁玲，你好， 你好。 嗱，今次咧就立法要求咧系作出强制举报嘅人士咧，就包括系社会福利界啦、教育界啦、同埋医疗界啦。咁其中我都见到有一啲嘅讨论咧，就关于究竟乜嘢情况之下，咁呢啲人士先至会要负上刑事责任咧？咁啊，讲紧就系需要喺即系一个合理嘅时间之内咧，就要举报呢啲嘅怀疑虐儿嘅个案啦。咁但系咩叫做合理嘅一个情况同时间咧？咁譬如话喺实际嘅操作上面啦，咁譬如可能老师去到怀疑见到有个学生有一啲身体上面嘅伤痕嘅，咁佢可能咧又会咨询社工啊，或者佢自己所属学校嘅意见啊，咁可能会耽误咗少少举报嘅时间啊，咁变咗咧就呢啲情况之下，会唔会都令到呢啲嘅人士可能出现责任咧？咁呢个会唔会都系今日有讨论过嘅问题咧？ 是啊，就翻嗰个合理时间咧，其实今日都有参与嘅朋友咧，有提问过嘅。咁究竟系应该几耐就叫做系应该要去举报咧？咁样。咁就系啦，所以呢一个位咧，我谂大家都系有一个好大嘅问号喺度咯。究竟我哋跟进嗰个时间，如果中间系有一个意外嘅出现，或者真系个儿童真系受到个严重嘅伤害啦，我谂大家都系关注呢一点。 這個你們自己有沒有什麼想法，或者是覺得應該怎樣？ 嗱，我哋其實之前誒同業界去傾啦，咁樣咁亦都係攞過一啲法律嘅意見啦，咁就都明白嘅。其實喺嗰、那個法律嗰個精神啊裏邊咧，其實都係用一個嘅常識去判斷咩叫做一個合理嘅時間，就係、是、啊，其實你啊一個專業判斷嗰段應當跟進嘅工作，咁你就應該做咗先啦。我哋估咧背後嗰個精神就係、是，其實唔係話唔理嗰個小朋友嗰個狀況，唔理嗰個家庭嘅狀況。不過因為今次咧牽涉嗰個刑責，又未有一啲嘅先例可循啦。咁大家就翻呢一方面咧，都係有好多嘅問號嘅咁樣。 嗯，另外姚健玲啊，另外咧，即系我见到即系坊间有啲讨论啦，即系媒体都有啲讨论，就话啊，其中一个可能大家关注嘅点啦，就系、是、究竟其实系，譬如头先讲到学校咁样样嘅，咁譬如可能过往嘅情况之下，有时啲老师如果佢发现有啲同学有啲咩怀疑，有啲咩问题嘅话，佢可能就首先就即系通知咗住校社工，跟住个住校社工去跟进。咁即系话其实作为一个机构，其实佢有某种方式去处理，或者有某种程序去处理嗰啲嘢，咁变咗其实而家我谂有其中，如果真系立法嘅话，其中一个问题就在于系究竟个刑责系真系摆喺最前线嘅个人身上啊，抑或其实机构本身系有责任嘅，即系嗰个有冇一个嘅讨论喺度？ 嗱，呢个我哋嘅理解咧，其实真系摆喺个人身上嘅，系个人嘅刑责嚟嘅。 但系咁样样会唔会其实系即系反而系会即系影响咗啦？第一就系前线嗰啲可能个压力会特别大啦。第二反而会唔会其实影响咗嗰个以往喺机构内部其实可能根本佢都有一套嘅即系程序或者准则去所谓即系操作一啲嘢噶啦？但系你咁样突然间如果有个法例，而个法例系将个刑责摆晒喺前线嘅话，会唔会反而有影响咧？即系会影响咗佢哋嗰个运作咧？ 嗱，我估呢样咧，其实都系好视乎翻，究竟嗰个界别对于喺处理虐儿个案成个流程，而家佢哋嗰种嘅熟悉嘅程度。嗱，如果系社福界咧，因为已经完全系有一本嘅指引咧，去讲翻究竟我哋喺处理成个过程系应该系点样去处前线嘅责任啦，主管嘅责任啦，反而系喺翻教育界咧，其实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改变嚟嘅，今一次咁呢一个究竟佢哋嘅角色系点，要去再讨论翻清楚，而教育界同社工界之间协作，咁喺呢一个阶段咧，嗰个咨询文件咧，其实就未有讲得清楚嘅，咁就同埋咧，而家其实社会处咧都有一本嘅指引咧，去讲翻其实跨专业之间咧系点样去支援呢啲小朋友噶咁样，咁同埋嘅家庭啦，咁嗰本指引又继续会存在嘅，咁同呢个立法之间嘅关系，我谂未来我哋要厘清翻呢啲嘅关系咯。 系， 或者你初步睇，即系以往用开嘅指引同今次嘅立法建议，有冇可能系唔相容嘅地方 咧？又未必可唔相容，而系今次嘅立法咧，其实嗰个虐儿嘅定义咧系比较广阔嘅，咁就包晒咧全部。如果佢系向儿童施以伤害嘅人咧，其实今次个立法嗰个 scope 咧都包埋嘅。而以往嘅指引咧，除咗系性侵犯，系任何人嘅性侵犯都要去举报以外咧，其实身体虐待啦、心理虐待啦、疏忽照顾咧，其实净系限咗喺佢嘅家长同埋个照顾者。咁嗰本嘅指引就系包呢一个咯。咁所以今次咧，其实嗰个 scope 系阔咗噶。 我见有议员咧都提出就系话，其实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前线嘅人员可能发现一啲怀疑虐儿嘅个案啦，咁但系即系当佢去处理嘅时候咧，就可能机构咧有另外一啲嘅考虑或者谂法啦，就令到嗰个事件咧未必系即系及时咁去举报啊，咁就认为咧机构都应该要系列为咧就强制举报嘅责任人啦，或者需要负上一定嘅法律责任，你又点睇啊？ 嗱，機構其實都係由個人去組成嘅啫，咁樣。咁如果係嗰個前線嘅同事見到係有一個好充分嘅理據，亦都見到有好多嘅係懷疑嘅因素，我哋相信其實同佢係主管講。咁個主管如果有其他嘅考慮，覺得用另一條路係更加支援到個家庭嘅，咁嗰個係一個專業討論嚟嘅。咁同埋而家其實如果話去到紅色級別嗰啲咧，其實真係好嚴重嘅，應該就嗰個嘅爭議。 咧就冇咁大嘅，反而而家喺个黄色级别嗰度咧，即系譬如话啲家长唔合作啊，喺嗰个位咧，其实就系难搞少少。 或者我同都同听众去补充翻啦，今次即系头先都有提到啦，今次政府发出嘅咨询文件咧，系有将一啲嘅个案例子咧就列出嚟咧，咁就包括咧头先讲紧红色，即系第一级咧，就系讲紧系喺法例建议之下咧，就必须要立即向警方或者社署去到举报嘅一啲案件，就是、涉及一啲儿童受到严重受伤嘅事件啦。咁但系讲紧就系黄色同绿色咧，就讲紧第二级、第三级咧，咁就系一啲有受伤，咁但系就未至于话严重受伤嘅一啲危机啦。咁现时政府嘅咨询文件就提到话系鼓励啊啲前线嘅人员咧去到要举报，咁就即系鼓励啦，就未至于话一个强制要佢哋举报嘅情况啦。咁所以有啲人其实都去到提出话啊，其实呢方面咧就可能再斟酌。咁你头先都讲到话咧啊，应该要建立一啲举报嘅工具啦吓。咁其实有冇一啲即系海外嘅例子可以话俾大家听啊？即系点样嘅举报工具先至有助帮到呢啲嘅前线人员去处理咧？ 其实真的好多呢啲举报工具， 系 啊，因为每一个地方立法就会面对香港而家觉得咧好难做到一个决策，究竟要报定唔报，报边啲又有冇刑责咁样样。咁就如果简单嚟讲咧，举报工具咧就系、是、如果系一个社工又好，老师又好，见到一个状况，跟住咧嗰个工具咧就会不停去问你一啲问题，你就答佢系定唔系，然后咧就系帮佢咧去再仔细去望翻一个状。譬如个细路仔几多岁，屋企里面有几多个人照顾紧佢，而家咧怀疑咧啊虐待佢嗰个咧系唔系咧唯一嘅照顾者？个小朋友有冇一啲特别嘅发展嘅需要或者学习嘅需要？系每一步咧去让到嗰、那个reporter 咧系会知道嗰个危机同埋嗰个伤害有几重，最后系会咧清楚话俾佢听，嗱呢个你就即刻要去报啦咁样。咁更加便民嘅方式咧，佢就即刻会出埋一个书面报告，去俾到咧政府嗰边咧会收得到，咁就让到咧前线嘅同事嘅精力时间真系可以介入去家庭里边帮佢哋解决个问题咯。 OK，好啊，唔该晒姚洁玲，多谢你啊，同你倾到你先。 多谢大家，好，唔该晒，好，拜拜。 姚洁玲咧就系社联嘅总主任，负责儿童及青少年服务噶。咁啊，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各位听众，对于今次政府嘅立法建议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话说萧叔叔最近是不停有啲头痛，咁好在 check 完之后呢就唔系 COVID 啦。不如我今日讲下头痛。头痛当然大家知道啦，英文系 headache,headache,headache,H-E-A-D-A-C-H-E。通常用咩字嚟形容一个 headache 呢？你可以话 I've got a terrible headache,terrible.一个好差嘅，好差嘅头痛，痛得好离谱，好严重。I've got a really bad headache， 叫得 ，OK？ Bad headache， a terrible headache， 或者我可以话一个 a slight headache， OK？ I'm experiencing a slight headache， 弱弱地嘅，唔系好劲嘅。而一种头痛咧，我哋系好似一下一下，好似感觉系好似血管嘅膨胀咁嘅，一下 boom boom boom 咁咧，我哋叫做呢一种咧系一个 a throbbing。headache,throbbing, a throbbing headache, throbbing headache. 如果你同医生讲，你都识表达 a throbbing headache。咁就同呢一个 sustained 就好似一个持续噶啦，或者一个 dull 嘅 headache 咧就唔同 ，dull 我就系一个闷嘅痛 ，OK， 唔系一个好 sharp 嘅痛。好啦，今日讲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討論緊政府就建議立法咧，咁就係制定一個 強制舉報懷疑虐兒嘅個案嘅機制啦，嚇，咁就講緊話咧，要求咧就係社福界啦、教育界同埋醫療界咧，見到懷疑係嚴重虐兒嘅個案嘅時候咧，就需要強制咧佢哋向警方或者係社署舉報，咁否則咧呢啲專業人士咧可能會負上刑事責任啊。咁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啊，李立峰啊，跟住落嚟咧，我哋都請嚟一個咧都經常服務青少年同兒童嘅機構同你傾下啦。電話旁邊有香港小童群益會嘅服務總監鍾以平啊，鍾以平你好， 你好。 系、hey，hello， 两位，你哋好。 嗱，要去到 接受你哋， 系多谢你吓。要去到就住呢个嘅强制举报虐儿咧，去到立法啦吓。咁其实都有好多准备功夫咧，系要做啦。咁包括头先我哋都讨论到话，即系要需要培训啦吓。即究竟今次牵涉咁多嘅工种吓，咁多界别嘅人士，佢哋需要判断嗰个嘅儿童系咪真系怀疑受到严重伤害啊等等。咁而家社署咧就话会系设立一啲譬如电子学习平台啊，咁就有一啲嘅网上嘅培训课程啊等等，咁就将会喺今年年底开始咧，就系俾呢啲界别嘅人士咧去到学习嘅。咁你觉得足唔足够咧？嗱，我相信你哋机构都好多呢啲处理呢啲个案嘅经验啦。呢啲网上资源，你有咩嘅建议同埋足唔足够咧？ 其實呢社署係啱啱即係八月底咧就俾咗呢個新嘅資訊俾我哋啦，就話有個即係訓練可以俾翻我哋同事去上，咁咧就都好好嘅，我就自己都覺得佢就都要同事有個合叫做幾高分嘅 pass mark 咧先至叫做合格啊咁樣。不過咧你話係咪要合格咗或者上完之後咧先可以做呢個服務？又唔係喎，因為一路我哋不斷都做緊啦，同埋佢都冇一個話即係你要上完呢個 course， 我哋先至。即系叫做嗰个同事负责报呢啲咁嘅即系虐儿嘅个案啊，咁其实系个个同事都要应该未上呢个 course 之前咧，都已经有呢个嘅知识咯，咁样咁亦都會覺得即係呢個嘅訓練呢應該係一定即係有分兩個單元啦，其實就基本嘅需要嚟嘅啫。若果你話真係同事再去要處理啲個案呢，其實所要嘅資源啊或者嘅即係在職培訓呢係要更加深入囉。譬如可能佢今日所講即係分咗一類、二類啊、三類啊嘅危機嘅情況呢，我哋嘅同事都要好有好多經驗或者要有好多嘅培訓先至識得去分。 我想咧，喺度即系问落去一下啦，就话啦，譬如头先都讲啦，因为第一就系有嗰个唔同嘅级别啦，红啊、黄啊等等啦，咁同埋喺个咨询文件入边都提有唔同嘅范畴啦，譬如身体虐待系一样嘢啦，心理虐待系一样嘢啦，咁样样，会唔会其实系即系？其實嗰個頭先我諗阿陸宇光問嗰個所謂話嗰啲即係資料或者嗰啲嘅即係資源夠唔夠，其實係喺某啲特定範疇入面，係咪其實嗰個難度會有幾高咧？咩叫特定範疇啦？如果你話係講緊身體虐待，係講緊係好嚴重嗰只，你打到滿身傷痕咁，其實講緊大家靠常識都辨認到啊，係嘛？咁但係你譬如講緊係冇咁明顯嘅，又或者譬如講緊心理虐待，其實嗰樣嘢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嗰、那個嘅訓練或者嗰、那個即係尤其要俾到唔單止係社工，可能係講緊要俾老師啊，俾即係醫護啊嗰、那個訓練，其實個難度會有幾高咧？因為要去判斷呢啲冇咁明顯嘅即係所謂虐待嘅情況。 係，其實都係比較難，因為第二類都真係要好靠即係同事嘅經驗去睇啦。咁譬如你話即係可能我哋平時咧見到個小朋友佢可能即係有瘀傷啊咁樣，咁我哋嘅處理其實都已經會打去即係保兒童課嗰度咧就去諮詢㗎啦。咁之後咧即係其實即係亦都喺嗰個專業合作嘅程序指引嗰度咧都有一個清晰嘅即係話俾佢聽啊，應該要打去保兒家庭及兒童課。服務課嗰度咧去諮詢啦，之後咧就有一連串嘅機制去幫我哋嘅。其實以往都有嘅，即係以往都有呢個嘅，即係工作嘅指引俾我哋。但係而家咧就更加即係清晰，就講俾我哋聽，若果我哋唔做咧，就會有個法例去即係監管我哋嘅咁樣咯。咁但係即係你話喺個資源啊配套上面咧，就暫時未有講嘅。即係若果我哋舉報咗之後啊，有啲咩嘅即係幫助啊，或者俾我哋機構可以有冇啲嘅即係多啲嘅專業去幫我哋去處理個 case 嘅話，個案嘅話咧，就暫時喺今日即係就未有。 提出咯，咁样咯。 我都知道你自己咧都系负责做儿童之家嘅一啲服务总监啦。咁变咗，其实如果出现咗呢啲嘅虐儿个案嘅时候，咁究竟啊即系我可以想象啦，即系譬如呢个立法建议通过咗之后咧，都会去到新增一啲咧举报嘅个案，相信咧个虐儿嘅情报个案会上升嘅。你觉得喺立法生效之前啦，咁需唔需要话真系要增加呢啲支援配套嘅资源，先至可以去到真系进行到呢个强制举报嘅一个立法咧？ 系啊，即系多谢你提出呢样嘢。我哋业界都会觉得咧，若果有呢个嘅法例嘅话咧，其实可能会多咗好多紧急嘅，即系要紧急支援嘅小朋友。咁我哋而家即系个紧急位，可能都会即系儿童之家嘅紧急位，唔系真系好多啦。咁可能嚟紧咧都需要有一啲嘅，即系若果有啲资源俾到咧，可能都会好嘅。咁另外咧就系，若果我哋收咗呢啲小朋友翻嚟，咁我哋嗰个或者年青人啦，我哋点样去可以去即系帮到佢咧？因为呢啲都系受咗心理同埋生理嘅创伤，咁我哋可以点样去帮佢喺个过程当中去处理到咧？或者施虐者咧可以点样喺即系就算佢入咗我哋嗰个紧急嘅即系位啦，咁之后可能佢会咧要喺儿童之家继续佢居住啦。咁嗰个居住嘅长短啦，佢之后我哋点样帮佢翻屋企咧？嗰个施虐者个改过嘅情况咧，我哋都即系其实喺呢度我哋应该要再倾喺业界。去帮佢，因为而家我哋喺儿童之家咧，嗰条队都好长啦，同埋即系即系轮候嗰个名册都好多喎。咁若果我哋唔去到呢啲小朋友，佢出到去咧康复到嘅话咧，其实嗰个 service 系即系一路会继续即系继续唔够落去咯。 不如请嚟形容一下而家香港啊，喺呢啲嘅虐儿个案嘅支援方面嘅资源系如何啦吓？不如请你形容一下。 其实就若果而家就有即系保护家庭及儿童服务课去帮手做呢啲嘅即系处理啊、转介啊或者去调查咁样啦。咁若果你话即系若果小朋友去住唔到，即系唔可以暂时唔可以喺屋企居住嘅话咧，佢就会去儿童之家去呢啲嘅服务啦。其实就系真系叫做好唔足够嘅，即系若果喺我哋会觉得首先即系叫做 remedial， 即系去补救嘅情况底下咧个位咧唔係好多啦，即係如果兒童之家可能即係全香港得3000多啦。咁另外咧，但係每年嗰、那個虐兒數字咧有1000多喎。咁咧其實即係一聽到咧都叫做即係唔係年年都有啲新嘅個案嘅情況咧，都唔係真係嗰3000多嘅宿位咧可以即係叫做即係滿足到啦。咁另外就係我哋亦都覺得咧，其實應該由源頭去做起，應該預防一啲虐兒發生嘅。即係其實我哋都另外都去睇到一啲0-6嘅服務嘅時候咧，0-6歲服務嘅時候，有好多父母普遍咧都覺得咧，即係對小朋友成長嘅知識唔係好足夠，覺得細路仔咧即係周圍跑啊，或者咧周圍叫嘅，其實係唔乖，但係其實呢啲係佢哋學習嘅一種方式嚟嘅。我哋尤其是一啲弱勢嘅家庭，佢哋譬如低收入啦，或者係有啲困難嘅家庭，佢哋精神困難啊，或者精神問題嘅家庭咧，其實佢哋對小朋友成長嘅知識係唔夠。我哋覺得應該喺社區咧係有一啲嘅服務咧，去幫到佢哋做一啲產前啦、產後啦，或者做一啲新手父母嘅即係課程啊，或者係一啲親子嘅遊戲課程，呢啲係幫到嗰啲類型嘅家庭咧。去認識小朋友成長嘅需要嘅，因為我哋喺兒童之家見到咧，即係4歲到就會嚟到我哋兒童之家，覺得嗰啲父母咧其實都係唔知道細路仔咧嘅正常嘅即係發展嘅階段應該係點啊？原來咁樣係叫正常，唔係叫曳，即係唔會咧因為自己有困難又覺得好難教，就擺咗喺我即係又可能用啲唔啱嘅方法教代佢啦，你或者又將佢擺喺兒童之家，咁我哋覺得即係都應該喺源頭嗰度 stop 佢咯。咁呢度都係我哋睇到嘅服務需要咯。 嗯，可唔可以咁講咧？即係變咗，其實雖然立法咁，我諗即係嗰個意圖同嗰個目標，咁大家可能基本上都會贊同啦。即係希望能夠即係減少到呢種或者預防到呢種即係虐兒嘅情況發生。咁但係其實係咪都即係可以話即係立法其實都？你會唔會覺得都立法都不宜太急咧？即係所謂不宜太急嘅意思係咪啊？因為頭先都講話，其實好多配套要諗清楚，要做好咁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即係 大概半分鐘時間啊。嗯， 係。 我哋覺得咧，消防權益會嘅立場就係都應該覺得立法嘅。咁其實亦都即係若果2023年嘅第一季好似係都有已經開始叫做初型有個法律喺度，咁我哋都覺得係贊成嘅。不過就真係配套係要同一時間咁快去應付到咯，即係應對組成成法例咯。 OK， 好啊，唔該曬鐘依萍，多謝你嚇。咁就嚟自小童群益會嘅。咁我哋傾到呢度先，聽聽交通消息嚇。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摩士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上月道、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车龙去到圣贤中学。另外，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上环消防局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干诺道中近大会堂。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啦，仲系需要间封噶。红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新楼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中国企业67.16升两仙，阿里巴巴88.05跌4.5，新东方在线37.6升9元，美团173.4跌2毫，比亚迪股份220.8升5.8，中国海洋石油10.12升8仙，南方恒生科技报4.014跌咗0.2仙，中国移动49.95升咗2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张利国际、米兰站、二环财务投资股权、新东方在线同埋奇士达。五大跌幅股份：首都创投、麦资资源、智美体育、东建国际。排第五嘅股份编号系861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1.83，瑞士法郎0.981，加元1.313，人民币6.96。英镑兑美元1.159，欧元兑美元0.993，澳元兑美元0.678，新西兰元兑美元0.608。港金报16,050，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711.78美元。港汇指数103.1，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九龙呢头先龙翔道去荃湾在黄大仙中心对开有意外事故，现在仲是处理緊的。现在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的。受交通意外事故影响，沿住龙翔道去荃湾由黄大仙中心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段呢都是慢车。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近住观塘道一带亦都是受到影响，龙尾就过了常宜道的。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演艺学院和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兆湾仔之路多车了，龙尾去到香港仔消防局的。受多车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分别塞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近虎山道，大老山隧道而家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都是繁忙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港岛而家干诺道中近住林士街一带咧，仲系相当之多车嘅西行线嘅，因为之前咧近住上环消防局嗰度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系走咗噶啦，咁大家干诺道中西行去西环方向，咁啊近住消防局一路去到下角道咧，亦都系慢车噶。九龙路面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至到太子道东御港湾段系多车。

分咧，就係社福界嘅人士咧點樣睇今次嘅立法建議啦。咁啊，李立峰，我哋剛才都係訪問咗兩個嘅社福界嘅人士啦，咁都講咗一啲嘅關注點啦，咁都講到關注，譬如話係即係講緊而家係講緊嚴重受到傷害嘅咁嘅一啲弱兒嘅個案，咁就需要強制舉報啦。咁至於譬如係冇咁嚴重嗰啲，即係所謂第二類，即係佢有受傷，咁但未至於係好嚴重嘅，咁嗰啲咧就而家係鼓勵舉報啦。咁其實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可以讓即係唔同界別嘅人士去識別呢啲唔同種類或者唔同程度嘅個案，繼而作出唔同嘅決定咧？咁呢個可能好影響佢哋即係嘅工作啦嚇，同埋就係究竟佢哋會唔會負上刑責嘅問題噶？ 係啊，咁一方面就係、是、即係都有啲聲音啦，即係覺得如果嗰、個需要舉報嘅嗰個嘅種類係越廣嘅話，咁可能即係可能即係能夠做到嘅預防嘅效果更加好。咁但係亦都咧會出現一個問題，就話如果係唔係最明顯、唔係最嚴重嘅嗰種，都可能要如果你話法例上係一定要舉報嘅話咧，咁變咗喺前線頭先講嗰啲唔同界別嘅嗰啲嘅專業人士，其實佢係咪有咁嘅能力去識別到咧？咁呢度背後亦都會帶出一個問題，就係其實立一條咁樣嘅法例咧，即係個意圖會好好啦。咁可能大家都會即係基本上唔去爭論嗰、那個。背後的意圖，但其實係佢需要啲乜嘢配套，包括即係對有關嘅即係專業人士嘅支援啦，咁同埋頭先即係之前都討論過，同其他地方即係討論過個問題，就話其實你如果係即係有咁嘅舉報嘅機制，咁即係其實你可以想象就係其實報出嚟個數，即係嗰個案件嘅話，即係個懷疑嘅個案，一定會唔少嘅。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無論係講緊社署，無論係講緊一啲嘅社福機構，其實佢有冇真係實際嘅資源可以處理到突然間上升嘅個案咧？咁呢啲都係即係大家嘅即係可能係思考緊，同埋可能有少少憂慮嘅問題。 我哋嘅电话热线系1872311，咁各位听众，如果对于政府今次嘅立法建议有咩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咁李立峰啊，呢、這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啊，局长你好， 你好， 系局长， 系你好。 是你好，不如咁讲啊，即系今日开始就去到咨询社福界啦，就住呢个嘅立法建议，其实希望听到啲咩嘅意见呢？ 今日社福界嘅諮詢都好正面嘅，即係大家都我覺得都好支持呢個立法嘅工作嘅。今日主要嘅諮詢係反而係一啲細節方面，正如你啱啱所講咧，就具體譬如咩情況下面要舉報啊，前線同埋佢嘅機構主管之間嘅關係啊，點樣配合啊，資源嘅配合係咪到位啊？所以都係一啲好實質嘅一啲問題嚟嘅。 嗯。不如咁問啦，即係其實今次嘅立法建議咧，咁就要求咧頭先講啦，即係社福界、教育界、醫療界，就住即係嗰個兒童可能受到嚴重傷害或者有嚴重傷害嘅迫切危機，咁就必須要舉報啦。咁其他即係輕微少少嘅個案咧，就係鼓勵舉報。點解有一個咁樣嘅分級同埋分野嘅？ 嗱，如果係嚴重級別咧，即係話。已經受到嚴重的傷害啦，或者你有個好迫切的危機的話咧，嗰個係一個強制舉報嘅。大家可以諗咧，有啲似紅綠燈的概念嚟嘅，即係呢啲係紅燈嚟嘅，即係已經係好嚴重嘅。所以喺法例下面咧，就要強制相關人士咧，佢一定要舉報。佢唔做嘅話咧，就觸犯法例嘅。呢個係紅色嘅。但係大家都明白喺虐兒個案咧，都總有程度之分嘅。咁所以有啲叫鼓勵嘅，我哋分一二三級啊嘛。咁所以第二、第三級你可以話係啲黃燈啊，或者係偏綠嘅燈啦，大家都有啲擔憂嘅，咁啊鼓勵佢哋去舉報嘅。 嗯，咁但係就社會上面有啲意見啦，就認為即係雖然第二級係即係睇落係冇咁嚴重嘅個案啦，咁但係如果係冇強制佢哋呢啲嘅專業人士去到舉報呢啲嘅個案嘅時候，可能咧就係未必係真係有效咁去介入嗰個嘅事件啦。咁有啲人就建議啊，一係咧就係、是、啊，不如都強制舉報埋呢啲嘅次一級嘅個案啦。又或者係啊，有冇啲譬如多層嘅舉報機制？如果你話最嚴重係要報警報社署嘅，第二級、第三級會唔會係譬如有其他嘅舉報機制可以俾呢啲嘅前線人員選擇咧？ 其實而家呢個分一二三級咧，預設咗呢個安排嘅。即我都相信在前线或者 做社会福利工作的教育界或者是医疗界呢，他见到一些个案可能他觉得未去到很严重，但因为他已经有了培训嘛，即我们这班 從業人員呢不是話淨係定咗個法例就算嘅，我哋會有培訓俾佢哋嘅。咁既然佢已經接受咗培訓呢，有一啲佢覺得未去到最嚴重嘅級別，但佢都覺得可能有一啲危機存在呢，咁佢咪報囉。我哋有成個機制係整全嘅，即係話第一級呢就講緊嚴重嘅你一定要報嘅，二級三級呢就鼓勵佢報，但鼓勵之餘呢你有培訓俾佢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都要做一個整全嘅安排嚟嘅，咁變咗我哋就可以編織一個大嘅安全網囉，就令到社會齊齊都出力去保護好我哋嘅兒童。 嗯，喺呢、這个即系编呢个即系所谓即系叫整全嘅一个安全网嘅时候咧，咁头先我哋即系讨论嘅时候都讲到，就系一个所谓话即系头先讲嘅一啲配套啊，一啲支援嘅问题啦。譬如如果我哋讲紧有一个法例，咁、那个法例实施啦，咁其实我哋都可以预期到咧，咁即系都会大家预期系希望即系佢哋会报噶嘛，即系会即系会举报又好，报告又好。咁即系话其实个社署啊，或者系相关嘅即系社福机构，其实佢需要面对嘅个案个量可能会突然间增加咗唔少。咁即系嗰个系有，其实而家有冇一个叫做评估系即系究竟系个影响会有几大啊？人手足唔足够啊？或者即系有冇一个已经有一个初步嘅谂法、初步计划系嚟紧？譬如社署本身会唔会增加几多少人手啊，或者对社福机构相关的儿童服务社福机构嗰个嘅支援会怎样处理？ 我哋就好难就咁估将来多几多嘅。 嗯， 但如果你参考喺其他外地嘅经验咧，佢系当你实施咗强制举报机制之后咧，个数字系明显会有上升嘅。 系啊， 所以我哋都预期咧，当法例实施嘅时候咧，个数目一定系上升嘅。咁所以我哋有呢个预期，但系升几多咧，就系呢刻好难去做一个评估嘅，但系个睇法就一定系会有一个明显嘅升幅嘅。所以睇无论社署、警方咧，我哋都系要做好资源嘅配套啦，因为我哋预计会有增加嘅。咁所以呢个要做好工作。另一方面咧，就对于啲社福机构啊、社工啊相关嘅人员咧，那个配套都要帮佢哋嘅。咁其中一个帮嘅手段咧，就系个培训啦。因为对佢哋嚟讲咧，就佢想知道系咩情况，佢可以做到个识别。佢法例下有啲咩要求，佢点样做？呢啲就通通系培训做嘅。 嗯， 我哋都知道紧急嘅，所以咧我哋都唔等个立法完成。我哋第一阶段嘅培训咧，就预计喺今年嘅年底咧就开始第一个单元噶啦。咁变咗咪可以同步做咯？就一边我哋做紧草拟嘅工作，一方面已经推出咗第一个单元嘅培训出嚟，就等嗰啲有关嘅从业人员咧就尽早。可以了解呢方面佢要做啲乜，嗰啲指引咧，尽早可以提供一啲细节俾佢哋，可以早啲培训。呢个系我觉得系紧要嘅。 系，除咗培训之外咧，我唔知道，譬如今朝开会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嘅社福机构或者一啲人士咧，即系提过，除咗培训之外，咁资源嗰度会唔会都系即系佢哋关心嘅嘢？譬如我讲资源就话头先都提过，就话啊，譬如可能如果系多咗个案，咁可能有啲儿童系可能系因为即系你见到个案存在嘅时候咧，可能佢甚至系真系未必再适合喺短期之内未必适合喺屋企住噶啦，咁变咗要可能入住一啲即系特殊嘅机构啊、宿舍啊。咁样咁变咗就系嗰度系一个即系资源问题，即系譬如今日开会嘅时候有冇讨论一啲咁嘅资源嘅问题？ 有反应嘅，你主持人都讲得啱嘅啦。你有举报啦，我哋然后喺资源方面就举报，随住个数目有增加，咁我哋要配套啦。另一方面就个承接啦，当你知道有啲怀疑嘅个案，如果系属于严重嘅，譬如包括今日大家有傾話，那個我哋都有講到嘅，我哋都知道咧要增加嗰啲緊急嘅安置服務嘅服務名額啦，等啲細路可以離開一個比較覺得潛在危險嘅地方啦。我哋都會，譬如而家會做嘅咧，就係學前即係嗰啲幼稚園啊、幼兒園咧，就有一個叫提供社工服務嘅先導計劃，我哋而家都恆常化嘅啦。咁所以係一環扣一環嘅做法嚟嘅。所以今天有很多社工人士前线的同业都有提这些服务配套的，这些多谢他们的意见，我们都做准备工作的。 嗯，除了一些培训的课程，即是社署将会提供一些的电子学习平台，就给刚才所讲三个界别的人士。其实刚才我们访问社联的时候都提到一个意见，就是说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的评估工具给这些的界别的人士去到评估，譬如他们怀疑一些的虐儿的个案，当他们要去到判断究竟那个是一个严重的个案，是一个第二级、第三级的个案的时候， 候，會唔會有啲嘅評估工具，佢哋可以好容易，即係比較容易嚇，去到判斷嗰個個案係咪需要強制舉報咧？ 佢專業嘅判斷嚟嘅嚇，咁所以當法例定咗之後咧，我哋尤其是社署方面咧，係需要出一個都幾詳細嘅指引啊。就法例就係一啲法定嘅規定啦，嗰啲指引咧就針對一啲唔同嘅項目咧，會多好多好具體嘅一啲情景啊。佢見到某一啲觀察某啲事情發生，係咪就會判斷係一個嚴重，定係一個或者第二級、第三級咧？就會喺嗰啲指引度咧就詳細羅列嘅。譬如今日我哋都有講嘅，譬如你就算虐待都分四種啦，有啲係身體嘅虐待啦，有啲係可能是牽涉性侵啦、性侵犯啦，有些是疏忽照顧啦，有些甚至是心理的虐待嚟嘅，都有四大類嘅。咁所以我哋會做一個很詳細的指引俾業界嘅，等佢哋容易去跟從嘅。 嗱，另一個關注點咧就在於呢啲界別人士，佢哋咩情況之下需要為咧佢未能夠及時強制舉報咧，去到負上責任啦。因為即係究竟譬如佢哋會唔會話乜嘢叫做合理嘅時間內舉報先至係履行咗佢嘅責任咧？即係有啲議員就話啊，不如定一個時間，讓譬如呢個人士知道嗰個案件幾耐時間，譬如一個月之內舉報咧，就叫做負下責任。一個月之後先至舉報咧，就叫遲咗，就要可能負上刑責啦。咁會唔會定一啲咁樣嘅時間俾呢個法例嗰度？ 我哋喺傾過法律草擬嘅時候咧，都諗過呢啲可能性嘅，但系都最終嘅諗法咧，都係用一個比較原則性嘅講法，即係合理嘅時間內咧，就是、你要舉報啦。你好難去劃線嘅嚇。譬如如果一個情況係危急嘅，你總唔可以等一兩個星期噶嘛？是咪？咁所以，既然已經有咗培訓，你有個專業嘅判斷，其實對於從業員嚟講，佢只有做一個決定嘅啫，打一個電話俾社署或者俾警方，咁然後咧佢填一個書面嘅報告，咁就完成咗佢個法律嘅責任噶啦。 另外有個即係都係有啲議員或者有啲即係坊間嘅討論啦，就係講緊嗰個所謂即係既然立法咁，跟住有刑責啦，咁但係個刑責係邊個去負？即係嗰一樣嘢，咁而家即係似乎嗰個暫時個傾向就係前線嘅個別，即係個人，即係個人員工咁樣。咁但係亦都會有一啲聲音就話：咦，咁但係其實機構嘅責任喺邊咧？甚至有啲擔憂就話啊，即係如果你將個刑責淨係擺咗喺個人嗰度，咁會唔會有啲機構負責人其實反正佢又冇乜刑責，咁但係佢又可能有另外嘅一啲嘅考慮，有時可能甚至係會即係有意好無意好撳住唔想下邊報咧咁樣樣。即係嗰度你哋會點樣考慮 立法嗰個精神咧，係一個個人嘅責任嚟嘅，因為大家都要諗到咧，當你見到有一個懷疑嘅嚴重虐兒個案咧，咁專業嘅人員咧，其實要第一時間報嘅，因為佢自己一個個人嘅專業嘅判斷嚟嘅。但係呢個要求咧，就唔係淨係關前線事嘅，其實，譬如佢個主管，如果佢知道，其實佢都有責任要報嘅。這個我覺得要講清楚的，就當然可能接觸那些兒童呢，可能很多時候呢是前線的社工啊、老師啊，或者是醫療人員的，但也都有機會是他主管接觸的，或者主管他知道了，那他都有責任 要報的，這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呢，立法會講得很清楚的，他們的僱主機構呢是不可以防止或者阻止他的員工呢去報這些嚴重的虐兒個案的，如果他阻止的话呢，他都会负起一些刑责的。所以这个牵涉，因为这种立法的过程呢，都牵涉一些文化的改变的。因为大家其实的目的就是想，当你察觉到有严重的虐儿个案呢，你要第一时间举报。你要第一时间举报，合理时间举报呢，那才可以及早介入，及早去帮个细佬嘛。所以这个立法精神是这样来的。 都想追问一下咧，就关于合理时间嗰个问题啦。咁因为即系可能唔同机构咧，去到遇上呢啲怀疑虐儿嘅个案嘅时候咧，可能都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嘅。即系譬如话系老师去到发现一啲怀疑嘅虐儿嘅个案，佢可能都会想社工去到跟进啦，又或者系佢同佢所属嘅学校咧去到商讨点样处理。咁如果呢最后啊，即系令到嗰个虐儿嘅事件可能系恶化嘅时候，咁佢哋又会唔会系要负上即系未能够及时举报呢个责任呢？ 其实大家谂一谂，今次嘅立法精神咧，就系要一个个人嘅责任啊嘛，因为 既然你有个专业的判断，你又接受个培训嘅，你已经觉得佢系一个严重嘅虐儿个案，咁喺法律下面咧，你就有责任要举报。如果你再等同机构倾啊，其他人倾咧，咁可能拖延咗时间咯。其实今天大家关心嘅咧就系，当你发现有虐儿嘅怀疑嘅时候咧，情况又严重咧，咁你要举报。而且你大家要谂一谂咧，其实未必系一个举报嘅。譬如个老师佢察觉到，相关社工又察觉到，两者都可以同一时间去举报噶嘛，所以就唔好等啦。如果大家都互相等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又等另一个人去报嘅时候咧，咁对嗰个细路仔咪唔可以得到最好嘅及时嘅保护咯。 想问一问，即系嚟紧嗰个即系咨询工作嗰个过程啦。因为嗱，譬如今日就系主要系我理解，今日就主要系社福界啦。咁但系譬如成个立法，咁其实系即系立法嘅话咧，其实好明显对教育界同埋对即系譬如对医护都有直接影响，因为佢哋系其中系即系叫做要负上责任嘅即系专业人士啦咁样。咁所以嚟紧其实嗰、那个大概嗰个计划点样去几时会咨询呢两个界别，同埋有冇啲预期系其实佢哋会最即系担忧啊！佢哋最关心会系啲咩问题？ 我哋都系目标啦。嗱，我哋嘅目标咧就喺2023年，即系下一年嘅上半年咧，就提交草案俾立法会审议嘅。所以做翻转头睇翻转头嘅话咧，我哋就呢段时间要尽快完成咗个咨询工作嘅。我哋就啱啱做咗呢个第一场嘅关于社福界嘅咨询啦。咁啊，会有另外嘅系咨询教育界同埋医疗界别嘅。我哋希望咧，在未来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到这个咨询，在今年的年底之前可以去到立法会的福利委员会要讲一转的嘛，讲完一转之后就尽早完成 的草拟工作，就务求可以在下年的上半年之内提交到一个草案给立法会去审议。 OK， 好，麻烦局长，多谢你啊。 冇客气，多谢你。 刚才受访的就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我们电话187-2311，听众可以打来谈谈。 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位于菲律宾以东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成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未来一两日，它的移动速度会减慢，在那区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间中有骤雨同一两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同第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塞车消息先。较早前九龙龙翔道去荃湾，在黄大仙中心对开就发生意外事故的。现在意外事故清了场，不过都是很多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福花园，因为受到较早前的意外事故影响，现在沿着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德福花园都仍然是多车的。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都是多车啦，龙尾去到常月道。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而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去港岛龙尾就近尤丽村。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在世贸中心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兆湾仔的支路较早前就非常之多车的，现在都是繁忙，不过龙尾就短了一点，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仍然有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排到去浙江街，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九龙湾入口都是比较多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深华实道，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裁判法院。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 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至到太子道东新蒲岗油站嗰度咧，仲系多车嘅。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都系多车啦，龙尾到圣若瑟英文中学附近。尖沙咀天文台道部分路段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天文台道来往方向近住金巴利道部分行车线系封咗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净系新墟一段多车啲，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方向仲系好繁忙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荃湾嘅西流角路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西流角路近住惠泉路至到城门道嗰段咧全线封闭嘅。而城门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西流角路至到青山公路嗰段亦都系封咗路。咁受呢一个封路事故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间咧可以试下食新鲜嘅水果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各位员工，中秋节快乐，送啲月饼俾大家。Ada， 呢盒你嘅。 哇，三网连用啊！我一家三口，多谢老细。 桂林，呢盒你嘅。 哇，双网、啊，一双一对，甜甜蜜蜜，多谢老板。 阿彪，呢盒你嘅。 系，多谢老细。咦，但系点解冇网嘅？ 哦，即系话你冇网管啊，彪。 唔系，阿彪成日笑口噬噬，我赞佢有莲子蓉咁嘅口面啊。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一报。 在这几年，以前希望，以前可好的眷恋，岁月流春边，开始得忘心恋。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梦者的长跑，尽全力领先。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政府就住立法啊修例咧，就係、是、就呢個嘅要求咧，係一啲三個界別嘅人士咧，去到就住一啲懷疑嚴重虐兒嘅個案咧，係必須要強制舉報咧，係作出一啲嘅諮詢嘅。各位听众啊，有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候电话旁边咧有听众袁先生喺度啊，袁生你好， 你好， 系你好啊， 系请讲啊。 其实咧就点样讲咧？因为个如果个虐儿个案咧，其实系最主要系父母同个小朋友嘅情况啊。虐儿咧系父母方面啦，咁但系咧就嗱呢个系。施虐者咧就係父母啊，咁但係咧，而家變咗咧就係嗰個責任咧就去咗。如果話係呢個老師要即係有咁嘅責任去睇到有冇虐兒嘅情況，如果係睇唔到嘅話咧，咁嗰個老師咧就會承擔呢個責任咧。我覺得嗰個公平嗰個落點咧，好似即係有少少傾斜咗去家長嗰度咯。 嗯，但系即系过往一啲嘅虐儿案件咧，咁其实咧喺被发现之后咧，咁其实警方都有拘捕即系相关嘅涉嫌虐待嘅人士嘅吓，咁并且咧都有啲嘅个案系定咗罪嘅，咁所以其实都有警方可以系去处理呢啲嘅案件嘅。 系，即系警方处理呢啲案件咧，我觉得系即系适合嘅，因为其实即系香港政府俾咗咁样嘅。 權責俾佢哋咧，佢哋做呢樣嘢係適合嘅。咁但係如果係老師咧，因為有時弱兒咧唔係一定喺手手腳腳嗰度嘅。咁如果係喺身體，咁而老師亦都睇唔到，咁到時嗰個情況啊，原來真係有弱兒嘅，咁但係個老師睇唔到，咁於是個老師咧就會受罰，咁就即係好似有啲怪咯，覺得。 明白，好多谢阿袁生嘅意见啦吓。咁啊，袁生有呢个忧虑啦。咁但系其实当然啦，即系相信咧要定罪嘅时候咧，都要即系经过几重嘅验证啦吓。即系究竟呢啲头先讲啦，社福界啦、教育界啦、医疗界啦，呢三个界别嘅专业人士，究竟佢系咪有发现到怀疑个案、怀疑虐儿嘅个案先吓？如果佢发现到严重嘅怀疑虐儿个案，而佢又冇举报咧，咁先至会咧系需要负上。 这个跟我们之前即无论跟几个嘉宾或者跟即局长讲讨论的时候都有两点是相关的。第一点就是、那个、我们之前经常讲的 红色定黄色的级别的问题、即是现在起码暂时的立法建议呢就是真的去到最严重的最严重最明显的情况、你都没有报道你见到都没有报道那才有可能有刑责。那就即尽量就说、啊、如果是所谓黄色那些中间怀疑的那但不是明显得那么紧要嘅，就起码喺呢一个阶段，暂时嗰个讲法咧，就未必系真系有刑责嘅。咁我谂呢度其实都系某个程度上都系同头先嗰位袁先生讲嗰、那个即系、就是、相关啦。即、就、系、是、如果你系即系唔系最明显嗰啲 case， 咁你好难要求即系、就是、前线嘅员工下下都一定要睇到，跟住又即系暴露咗就有刑责，咁好似唔系好公平。咁另外就有一点就系喺嗰个政府咨询文件都有讲嘅，即系就话嗰个嘅其实嗰、那个立法。咁當然有刑責，咁但係其實個刑責有幾重咧？咁固然呢個就真係都係即係需要繼續討論噶啦，我相信。咁但係政府嘅文件都有講過嘅，即係如果你弱兒嘅話咧，本身即係個施虐者其實佢嗰個刑責係講緊係最高刑罰係十年監禁啦，如果我冇記錯嗰、那個嚇。咁但係而家講緊係暫時個建議咧，基本上咧就係如果真係好嚴重嘅案例都冇報道嘅話咧，嗰、那個刑責咧即係我理解佢個文件入邊講嘅應該係最高刑罰啦，就係監禁三個月同埋呢個50,000嘅罰款。咁當然呢、這、一個喂係算係輕定重合唔合理咧？咁當然呢個可以係即係市民同埋即係唔同嘅業界會繼續去討論啦。而我相信其實頭先都問下局長，即係佢嚟緊即係真係諮詢呢個教育界同埋呢一個即係。醫療界嘅時候，我相信可能都會有類似嘅聲音出嚟嘅，就係、是、話，即係我承唔承擔起，點解要承擔呢個責任啊？或者點樣樣嘅情況之下先至應該要舉報啊？咁我相信可能即係都係要喺嚟緊嘅諮詢過程入邊啦，去聽下業界嘅聲音啦。 我再補充多少少咧，咁今次咧，其實喺諮詢文件裡面咧，都係將呢個個案咧分做三個級別啦。第一個級別咧就係一啲兒童受到嚴重受傷、嚴重伤害或者有遭受严重伤害嘅迫切危机咧，咁就讲紧系第一级红色，咁就系讲紧社福界啊、教育界呢啲嘅人士咧，佢哋见到呢啲嘅事件咧，就必须要向警方同埋咧就社署去到举报嘅。咁讲紧呢啲嘅案件，包括系头先都有引述啦吓，即系譬如伤口流血不止啊，甚至肢体变形啊，或者系佢曾经系被一啲有害嘅物质、有毒嘅物质咧系去施放啊，咁又或者系。佢嘅曾經嘅眼啊、頭啊被虐打啊咁樣，呢啲咧都係一啲必須要舉報嘅一啲情形。咁但係同時間咧，就今次諮詢文件亦都係列出第二級、第三級嘅一啲嘅情況，咁就係黃色同埋綠色啦。黃色第二級咧就係講緊咧係個兒童咧冇受傷，咁但係有受傷或者遭受傷害嘅危機啊，即係可能咧佢而家有傷勢。但係並不是嚴重嘅，咁以往係有受傷嘅記錄啊，咁又或者係不斷咁有一個嚴苛嘅管教方式，譬如話佢嘅小朋友嗰個嘅身體啊或者係手啊腳啊出現紅腫咧，呢屬於第二級啦。第三級咧就冇，第三級就綠色啦嚇，就冇跡象顯示個兒童咧可能遭受到虐待或者傷害，咁但係佢有其他嘅服務需要，咁呢個時間咧就可能係要求前線人員做嘅嘢咧。就係將呢個個案咧，就係轉介俾適合嘅服務單位啦。咁就分咗三級嘅。咁其實諮詢文件都有講到點解有一個咁樣嘅分級嘅制度咧。咁因為咧，如果話咧唔同，唔論個案性質，而 都要強制舉報的時候呢，就可能會破壞到呢，就有一些專業和服務對象之間的信任和溝通內容保密的義務啦，即是每人哋話曬啲屋企嘅情況俾你聽，咁但係個教師或者社工下下咧都係舉報曬出去咧，咁就會破壞咗個關係啦，同埋就即係保密嘅原則啦。另外咧，亦都擔心咧，就係如果係所有嘢都要強制舉報咧，可能會出現過度或者過早舉報嘅弊端啊。咁所以就分開一個分級嘅情況啦，即係最嚴重嘅個案咧就必須舉報啦。第二三級咧就鼓勵啲嗰啲嘅前線人員咧去到舉報或者係轉介個案啦。 嗯， 好啦，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都休息一阵先啦。咁我哋将来咧有机会再去跟进呢个嘅有关嘅立法建议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啊。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系 Super Moment 嘅阿达。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有時候攤西街啦，介紹咗幾條去西藏啦，咁推薦大家世界屋脊嘅巔峰，我哋揸車去阿里。 一流灣區，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大灣區之星。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种植香港原来的水稻产出的成品，除了米饭里面的营养价值，还有一份具有香港特色的文化和历史的情怀。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林汉明， 当消费者接近粮食生产的过程，就会能够学懂更尊重和爱护土地和环境。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18，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和李立峰在这里。李立峰啊，踏入九月啦，咁啊，好多嘅中小学都已经开学啦，咁啊，当然都会有啲嘅开学嘅活动啦。咁但系近期咧，有一间小学嘅开学活动咧，就成为咗城中热话吓。 系啊， 咁事源咧就系喺油塘啦，吓呢个福建中学附属学校系小学嚟噶。 系， 咁佢喺9月1日咧就有一个嘅开学嘅活动咧，就以孝道咧作为主题噶。咁啊，9月1日咧就有呢个开学礼啦，咁就邀请咗咧就大概系60名嘅学生同埋佢哋嘅家长，咁就参与呢个开学孝道礼啦。期间咧就系啲学生咧就要进行多项嘅孝道嘅活动啦，就包括咧就为佢哋嘅家长揼骨按摩啦、剪指甲啦，以及咧就系下跪斟茶咁嘅呢个动作噶。咁就话要佢哋咧就体验同埋学习孝顺父母同埋敬爱长辈嘅精神。咁啊呢，但系咧呢啲嘅相片啊同埋嘅新闻咧，系喺社会度流传之后咧，就引嚟好多嘅社会反应。李立峰， 系啊，咁就大家我谂好多即系香港嘅市民可能喺一啲社交媒体上面都睇过一啲相片啊，即系有啲媒体即系影咗啲相片之后，可能喺个社交媒体个流传都好犀利。咁同埋咧，大家个反应都几犀利嘅，即系都好多人即刻即系作出一啲嘅批评啦，就话啊即系。其实都已经是讲紧啊，即系今时今日呢个咁嘅现代嘅社会咁，大家当然唔系话即系孝顺唔好，我谂冇乜人话香港人会话啊孝顺系一样唔好嘅嘢，咁只不过就系、是、其实系咪真系需要用下跪斟茶嚟到去表达咧？即系咁样样系咪一个恰当嘅做法咧？咁同埋有一间小学去咁样去做，咁即系起码有唔同嘅市民有唔同嘅意见啦。咁、那个反响和讨论都几犀利。 咁啊，另一个引起争议嘅地方咧，就系、是、有一位老师就喺斟茶嘅环节咧，就做一啲嘅旁白啦。咁都用咗一啲嘅口吻就，就系讲话啊，就即叫做带领学生，即系个意思系带领学生去讲啦。就从今以后咧，就会好好孝顺你，即系讲紧家长啦。你话点就点啦，咁样。 咁有呢啲咁嘅語句咧，咁就係喺現場講咗啊，咁都令到喺網上面有好多嘅一啲討論啦，就覺得話啊，你話點就即係家長話點就點，咁會唔會係即係叫好似有一啲叫做要求啲子女千依百順啦、啊嗯，甚至係有啲人用愚孝嚟形容啊呢啲嘅講法啦， 係 啊，即係會唔會係啊？就算係即係好似俾人感覺就係、是、哦，就算係父母係有啲嘢係未必一定合理嘅，或者有啲一定係即係或者做嘅嘢講嘅嘢係可能有時唔一定合理。或者甚至錯誤係咪都要接受咧？咁即係有啲市民或者有啲網民，佢有個咁嘅疑惑，或者有咁嘅即係評價啦。 係嗱，究竟點樣去理解今次嘅孝道活動咧？又或者係如果學校真係要去到教學生？關於孝順父母呢一個課題嘅時候，其實應該點樣去做法呢？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各位聽眾咧，如都可以打電話嚟咧，大家一齊傾下點樣教小朋友咧孝順呢一個課題啊！咁呢個時間，不如我哋都請嚟今次呢個事件嘅學校校長啦，就係福建中學附屬學校校長徐歐怡華。校长你好， 你好 ，Hello，Hello， 主持大家好。 嗱，不如都明白咧，可能系个活动都喺网上面有好多讨论啦。不如都先讲咗啲活动嘅内容先，再之后讲下啲精神啦。嗱，头先我哋都有引述啦，咁曾经有一个嘅仪式咧，就系学生下跪斟茶啦，就好多讨论啦。你点样去形容呢个嘅做法咧？ 是啊，其实即係都透过我哋自己嘅家书啦，都有同家长去分享返啦，同埋即係呢两日都几多关心我哋嘅朋友都相继都问咗呢个问题都好多次，其实都因为我哋其实喺做呢个活动嘅时候呢，我哋諗嘅係好直接嘅，真係就係我哋教育上平时係点样做，咁就点样做啦。咁真係冇预料到个社会个反应上係咁大嘅当时。咁当时嘅构思就係话啊！我哋今年成年嘅主題就係一個孝道嘅主題啦。咁我哋就有一連串嘅活動嘅，其實咁包括一啲嘅劇場啊、體驗啊、故事啊，或者了解一啲嘅金句啊、背後嘅意義啊等等等等呢啲咁樣活動。咁我哋就通常都習慣咧，呢幾年都有咧，就係喺開學禮嘅時候咧，就住嗰年嘅主題就做一啲嘅活動嘅。咁譬如話可能舊年啊，我哋做情緒教育做主題。咁我哋咧就做咗一啲同情绪教育相关嘅嘢啊，讲下一啲点样处理情绪嘅嘢啊。今年做孝道，咁我哋就谂啊，咁孝道我哋做啲咩活动好咧？咁嗰啲我哋要做嘅嘢咧，要够简单，小朋友能够做得到，而又佢又明白。咁讲到孝道，我哋梗系谂啊，最好就系即系 involve 家长啦，即系家长一齐嚟就最好啦。咁家长一齐嚟，有啲咩小朋友 handle 到？其实就真系，譬如有人提议过洗脚，咁我哋真系觉得哦，洗脚好似真系我哋就。我哋自己就覺得洗腳好似真係太做作，好核突，我哋覺得好核突。咁老師就諗咗啊，不如咁啦，即係平時即係點樣照顧父母或者係表達個敬意啊呢方面去着手啦咁樣。咁所以咧就諗咗啊，不如揼骨啦，嗱一般小朋友都會揼骨嘅咁樣。咁剪指甲咁樣，剪指甲咧其實咧就我哋就係諗就係父母真係。小朋友細細個就已經幫佢剪指甲啦，當然，但係坦白講，爸爸媽媽老咗，都真係要靠小朋友剪指甲。咁呢、這個都係一個都幾有意義啊！即係俾佢哋試下，等佢哋都有個深刻嘅印象。咁仲有一個就係奉茶，奉茶咧。咁其實就係即係純粹斟杯茶俾父母啦。咁我哋就跟住就傾啦。啊，咁我個嗰、那個動作要點樣啊？咁大家就話不如最傳統嗰只啦，即係啊跪喺度恭恭敬敬咁做啦。咁其實件事就已經出咗嚟啦。咁真係冇一個話，真係好深刻去諗啊！啊跪啊，就一個權力嘅大家嘅有一個高低喺度啊，或者呢啲真係冇諗到去呢啲位咯。 嗯，因为就下跪咧，都可能系一个真系比较传统啲嘅一个动作啦吓，咁即系相信现代嘅家庭嚟讲都比较少系咁样做啦。咁点解会即系去选择一个咁即系传统嘅表达方法咧？咁因为即系而家即系今时今日啊，再用一啲即系可能比较传统嘅一啲肢体动作去到表达孝心，系咪适合咧？其实？ 呢、這個我哋真係覺得呢、這個係而家會即係而家會深刻去思考呢件事啦。我哋一路嘅認知，或者我哋自己受嘅教育去長大，或者今時今日我哋喺現今嘅社會上面去做一啲研究都好，我哋都會都會覺得古即係舊嘅嘢唔一定係唔好嘅。即係首先我哋冇一個對一個即係話古代嘅禮儀啊，或者一啲嘅禮節啊、傳統啊，有一個要好慎重去選嘅一個想法，真係冇。譬如嚟緊中秋節咁，中秋節食月餅咁，呢、這個即係猜燈謎咁，呢、這個就大家即係會做啦。咁原來咧月餅同燈謎咧有牽涉到咧一啲以前嘅點點點，哇！呢啲就真係我哋真係唔會諗呢啲咯。平時正常嚟講，咁所以喺呢個孝道活動嚟講，我哋全年去計劃嘅時候，我哋真係諗啊有古有今啦嚇，即係傳統係點，我哋又去知道下，去了解下。咁而家現代是怎樣，我們去了解一下，那我們純粹真的從一個學習 的角度去看咯。 嚟緊呢度其實背後有個問題啦，可能係講緊從教育嘅角度嚟講，其實都希望能夠教育到小朋友啊，即係叫做有啲傳統美德。咁其實好似徐太你咁講啦，校長你咁講啦，其實傳統美德都唔一定係壞事。咁你孝順，其實我相信冇乜邊個香港人或者華人會覺得係一件壞事，甚至係西方人，我覺得都唔一定覺得係一件壞事。咁但係只不過就係真係同一個所謂現代社會嘅另外一啲即係價值之間嗰、那個啊，點樣去攞一個平衡啊？咁譬如啊，即係可能現代社會就算喺家庭關係入面可能都會即係強調多少少嗰種相對嘅平等，即係唔係講絕對平等啦，可能係即係比以往嚟講講多少少即係相對嘅平等啊咁樣樣。 係啊。 咁有冇即係變咗？其實而家你哋點樣去有冇話即係點樣去思考個問題？就話啊，即係去到而家呢個情況，我哋要喺現代嘅社會去推動一個傳統美德，譬如講翻孝道咁。你譬如你哋嚟緊會繼續個工作，因為你講。是一个一年的主题来的嘛。 是吗？ 其实你现在的工作会怎样做，还有没有想过啊，会不会有些位置真的会调整啊这样。 是我因为这个即是这个活动都一次性的。所以就后面我们其实完全没有这种即是在行为上面的一种的很传统的东西就已经没有了。咁可能即是我想我们最初的时候去构思这个活动呢，我成年为什么做这个孝道的主题，就是因为我们见到社会上面可能我们觉得个社会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即係一個極端，就是父母的一個即係極度地掌控個子女啦，或者是一個極權啦，即係父母講嘅嘢一定啱，就係呢個係一個極端，係唔好嘅。另外一個極端咧，就是放曬啊小朋友即係要俾好多空間佢哋咁樣，咁然之後咧到最後咧父母係翻嚟嗌曬救命，即係哎呀點算啊，學校我真係管教唔到我子女啊咁，但係因為喺自細嘅時候，其實小朋友已經冇建立到一個概念，就係、是、即係父母真係係。一個管教他們的角色，咁所以他們都需要真係去聽父母去講嘅，咁所以我哋係覺得喺小學嘅階段咧，我哋咧就真係要幫翻家長啦嚇，佢哋都要明白自己做父母嗰個角色啊，同埋嗰個責任啊。當然唔係走到極端，即係話你話點就點，呢個係真係講笑嘅。當時真係一個即係一個講笑嘅氣氛裏邊去做嘅，咁但係。我諗我哋跟住落嚟嘅呢一年裏面咧，主要咧都係會俾學生我哋會用唔同嘅方法啦，去俾學生探索啦。其實向父母表達一個孝順啊、尊敬啊，可以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樣。咁都會透過互相學習啦，透過一啲閱讀啦，閱讀唔同嘅書籍啦，可能係中國嘅書籍啦，或者係一啲嘅西方嘅書籍啦，等等唔同方面都會俾小朋友去接觸。咁然之後咧，係等佢哋咧去互相一齊去討論啊、探索。 校长，由于就嚟听新闻啦，我哋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啦。 好啊， 唔该你。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93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9名患者死亡。医管局表示，东区医院心脏科有7名医生受到感染，他们都曾经到访一个茶水间，但并没有院内社交聚会。 学校方面，767间学校呈报1516宗阳性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市民在受感染并康复之后28日，已经可以安全地接种新冠疫苗，呼吁市民为了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不要再纠结于呈报旧个案。他又建议市民善用网上资讯平台。涉嫌未有向病人查询病情及诊症的情况之下发出俗称免针纸的一名诊所女负责人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早前收到投诉，指元朗一间诊所的医生涉嫌未有查询病情及诊症就向病人发出免针纸，每次的收取诊金500元，免针纸有效期90日。警方持搜查令到有关诊所搜查，以涉嫌制造虚假文书拘捕一名64岁女负责人。初步调查显示，上个月已经有超过6000名病人曾经到呢一间诊所求诊。行政长官李家超话，行使或者发放虚假文书属严重罪行，呼吁公众不要以身试法。如果有医务人员涉嫌专业失德，当局会将有关个案送交医委会严肃跟进。英国白金汉宫发表声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接受约翰逊辞去首相职务。约翰逊正在苏格兰与保守党新任党魁卓惠斯觐见女王，进行首相权力交接程序。约翰逊早前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外发表告别演说，呼吁保守党在艰难时刻支持卓惠斯，又形容自己是完成工作的火箭助推器。日本将会缩短新冠确诊患者的隔离日数。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有症状患者的隔离期会由10日减至7日，无症状的就会由7日缩短至5日。岸田话，措施是基于专家意见，又提到新增感染人数呈现下降趋势。报道话，政府希望减轻疫情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求让民众更快重返工作岗位。报道又话，当局打算放宽患者在隔离期间的行动限制，连续24小时出现轻症或者无症状患者可以外出购买日用品，但必须佩戴口罩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间中有骤雨和一两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星期五天色好转，中秋节及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尖沙咀天文台道嘅水管急修工程完成咗啦。天文台道来回方向近住金巴利道嘅行车线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咗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还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稍为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仲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比较多车，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有些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 段咧仲有少少繁忙，龙尾接近文化博物馆。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喺意外之中受伤，咁所以揸车嘅朋友啦，要特别留意同埋礼让喺马路上行驶紧嘅单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 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唔同嘅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嘅竟然变成陌生人。 佢正称一直暗中及实庄文健，呢、这个系佢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嘅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王俊凯、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你是说我阿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李立峰。 自由風，自由風咧就討論緊早前有間小學咧就喺開學禮嘅時候進行一啲嘅孝道活動啦，咁就引起社會嘅一啲熱烈討論啦。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緊校長傾緊嘅。咁如果各位聽眾咧有意見嘅話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咁而家電話繼續請翻咧就係今次事件嘅校長啦，就係福建中學附屬學校校長徐歐義華，係啊校長你好。 Hello，Hello， 主持人好。 嗱，咁当然啦，咁大家都认为啦吓，孝顺都系一个美德啦，都应该咧就无论系不分文化，咁都应该要去到教下一代，去到孝顺父母呢回事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其实唔同嘅家庭嗰个关系咧都可能唔同啦，即系可能有啲家庭佢哋嘅父母子女关系未必好好啦。咁今次参与活动嘅，其实你哋都有冇去了解佢哋系咪适合去参与呢个活动嘅？ 是啊，有啊，有啊。我哋喺其實計劃成個嘅活動嘅之前咧，其實我哋都有考慮過一啲唔同嘅家庭情況。不過我哋基本上大部分嘅學生嘅情況咧，同即係家長關係都唔錯嘅嚇。咁啊而今次翻嚟嘅呢一班小朋友咧，特別係一啲領袖生啦，又或者係參加咗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啦嚇。咁都老師咧都過去一段時間咧都同佢哋有好多嘅接觸啦，同埋活動啦。咁所以咧都幾了解佢哋嘅情況。咁啊基本上咧都系咧同家长关系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咧就我自己都即系亲身都同班小朋友倾过偈啦，喺嗰日嘅活动之后，咁啊都了解下，咦你哋其实翻嚟之前知唔知自己要做啲咩噶？咁其实全部都知嘅，因为老师之前都有拍晒片，向家长讲解晒，同埋有晒示范嘅短片俾佢哋知道晒系翻嚟要做啲咩嘢。咁我就都有问佢哋啦，啊咁你哋即系觉得参与完呢个活动之后，你哋有咩嘅感受啊，或者系？啊！你覺得有啲咩特別啊？咁樣咁其實佢哋都會講得出啊，感受到原來古代嘅人真係對父母真係好尊敬嘅喎、哦。原來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係會即係透過咁樣嘅方法去表達嘅咁樣。咁我都話啊，有啲爹哋媽咪咧，我見到佢哋眼濕濕喎、哦，你會唔會覺得好奇怪啊？點解爹哋媽咪會眼濕濕啊？咁樣咁佢哋話爹哋媽咪都有翻去同佢哋都有講翻嘅活動之後啊，都覺得好感動啊，即係觉得自己个小朋友咧都系即系都明白孝顺呢个嘅意思啊咁样。咁其实我谂即系香港大部分爸爸妈妈都系嘅，大家都唔会话 expect 个小朋友咧即系100% 听晒自己话先叫做乖啊，或者系话将来要点对自己。其实我谂绝大多数父母都冇呢啲想法。咁但系始终见到自己小朋友咧，即系对自己系有一个嘅尊敬啊，同埋有一个嘅爱喺度咧，家长系会好感 動咯。 嗯，係啊，嗱，咁啊，校長啊，因為你頭先都話，即係譬如你個校道嗰個主題一個一年嘅主題啦，咁同埋頭先阿陸宇光即係都提到就話啊，其實校道咁當然係一個即係我哋通常講子女對父母有孝心，咁但係佢亦都涉及到一個家庭關係嘅問題啦。其實喺成年而家依個咁嘅即係主題入邊，其實你哋點樣去有冇思考嘅話，而家嚟緊會點樣去有冇咩信息係其實係俾啲家長嘅？即係其實個孝道嘅意思唔係話純粹係講緊即係子女孝，即係對父母有孝心，但係其實譬如去到今時今日有個現代社會，其實為人父母應該點做咧？咁你哋有冇一個即係喺呢一方面有冇一個即係思考，或者有冇啲信息其實係計劃咗，其實係要同父母其實係要講啲咩嘅？ 系，我哋呢个我哋其实做咗好多年。基本上所有送细蚊仔嚟我哋学校嘅家长咧，都会知道咧，我哋有一套嘅即系做法同埋谂法咧，系俾家长系知道点样同学校去互相去配合嘅。咁我哋有一本书咧，系叫做海豚式嘅育儿哲学。咁呢本书咧系一位美国嘅心理学家写嘅。咁佢咧喺里边咧，佢系精神学家，精神科医生。咁佢咧就因为见到太多啲例子咧，就系啲父母嘅教养嘅模式出咗问题咧，而啲小朋友出现一啲精神嘅疾患啊，或者同个父母关系好紧张呢啲咁样嘅问题。咁所以咧，佢就写咗呢本书入边咧，就主要就系讲到咧，做父母咧，你系不能够太过即系虎妈吓，即系咩都监控晒啲细路仔，亦都咧唔能够太放任，佢就叫呢个咧做水母式嘅育儿。咁佢咧就话咧就系要海豚式嘅育儿，既系对小朋友有要求，同时亦都俾佢哋有一个空间吓去做自己决定。咁其实我哋呢个系我哋学校嘅背景嚟嘅，即系全部家长基本上佢入得嚟读咧，佢都肯定知道我哋学校系有推行紧呢个海豚式育儿噶啦。咁此外咧，我哋学校亦都有个家长学堂嘅，每一年咧分开有六个范畴啦。咁有一啲系照顾家长自己嘅身心灵嘅，有一啲咧系咧即系教导家长点样去同小朋友相处啦，亦都有一啲系学习上边啦。对于特殊教育需要嘅小朋友，点样帮佢哋咧，亦都有一啲咁嘅讲座，亦都有咧家长互相去教大家嘅兴趣班等等。咁呢啲嘅家长学堂其实每一年有30多节系免费，其实个目的都系我哋希望咧能够帮助到家长做到一个好嘅榜样啦，做得好嘅家长啦，然之后咧就令到佢哋嘅小朋友咧更加健康愉快咁成长。咁所以我哋其实个背景就系我哋希望家长自己做好自己个身教，做好自己个榜样，同时间我哋都要教导小朋友系去同家长去配合下，点样咧系一个健康愉快嘅成长。咁所以成个 package 其实系咁样，都多谢你问呢个问题。 正因为我头先都讲到，其实唔同嘅学生嘅家庭环境、家庭关系都可能有唔同啦。如果嗰个孝顺嗰个嘅课题系或者活动啊，系举行咁耐嘅时候，对于一啲可能真系不幸地家庭个关系唔麻麻地嘅一啲家庭嗰啲学生嚟讲，你哋又会点样教呢啲小朋友呢？ 这个问题都问得非常之好，其实这个都是我们非常之关注的问题，虽然不多但真是有的。咁亦都不是去到今年做孝道活动先至即是知道有这些小朋友的家庭情况啊咁样。其实我们在平时日常的跟小朋友的接触里面呢，已经会知道他跟家长的关系是怎样。我们就通常就算不是今年孝道活动都好啦，我们都会呢是介入呢小朋友跟家长的相处的。有时候可能是刚才所讲啦，即是家长说哎呀个小朋友好唔合作啊，你好难教啊，咁啲咩方法？咁我哋都有即係一个 team 嘅同事去帮佢哋。咁调返转头呢，有阵时呢就係父母可能真係嗰、那个俾小朋友压力太大，令到小朋友呢即係透唔到气。咁我哋呢其实都会主动呢係约家长去傾啦，同埋呢係提供啲協助俾佢哋啦。咁当然通常呢一类型家长呢都係望子成龙心太强啦，咁要需要平衡一下嘅。咁我哋都会呢係向佢哋指出呢，即係子女即係做得好的地方，希望他们都是去欣赏子女。过去我们介入的个案里面基本上都是 happy ending 的，即都是去到毕业的时候个亲子关系都是相当的不错的这样。Okay. 当然还有一类型的呢，就是其实个家庭不是最完整的，是可能 是很多原因不是最完整的。其实我们后的老师都真的挺好，我们都过去这些小朋友呢通常老师会真的当了自己仔女一样，在学校定时定候去找他。 同佢開生日會啊等等。咁呢啲我哋都會喺學校做翻一個即係代咗佢哋可能親生父母嘅一個角色去照顧佢哋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長歐二華校長，多謝你啊， 多謝你哋 ，thank you， 拜拜。 長歐二華校長就係福建中學附屬學校嘅校長嚟噶。咁各位聽眾有咩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聽眾石先生喺度，石生你好。 系啊， 系 你好， 你好。 嗱，呢个校长做出嚟嘅嘢咧，请问下佢点解咁多社会有咁多人反应咧？仲有问下佢，如果佢斟茶俾佢自己啊，佢斟茶俾自己嘅家长，会唔会跪低咧？ 嗯，你觉 你斟系啊？ 你觉得个问题系边度啊？ 你斟茶就冇问题啦。 嗯， 需唔需要跪低咧？系咪啊？咁點解佢社會會反映到咁多迴響呢？佢而家成日都喺度辯駁緊，佢110%佢絕對係啱㗎喎，係咪咁講呀？而家個社會點解會討論到我哋而家根本呀，喺個社會度呀，我70多歲㗎喇、 okay. 我有兩個仔兩個女、我哋教仔女呢真係唔可以家長識㗎、 okay. 我哋好似兄弟姊妹朋友識去教佢哋嘅 ，OK， 系嘛？佢都话采用美国嘅心理学嘅精神学家，咁点解佢唔学下人哋美国、英国啊嘅教养细路嘅方式啊 ？OK， 好多谢晒石先生嘅意见啦。听到位听众先，有吴小姐喺度。 系 你好 啊， 系，请讲。 系啊，我本身都系有两个小朋友嘅家长啦，咁、样。不过咧，我就觉得其实有少少，佢有少少荒，即系比较荒谬啊！呢件事系， 太正式 系 嘛？ 即系比较 形式化系嘛？ 系啦系啦，即系如果系真系要小朋友去呢、一个，佢哋要真正去明白，其实家长想小朋友要啲乜嘢咯？咁我觉得如果我认为教小朋友咧，我希望佢系即系真心去爱我。佢会知道佢嚟緊佢要面对嘅乜嘢喺呢个社会啊，或者佢要学懂啲乜嘢啊。其实我哋应该多啲去话俾佢知呢个社会其实点解我哋要逼佢啊，佢会觉得我哋会成日会逼佢做呢样做嗰样去学识呢样嗰样，佢哋会觉得唞唔到气。但其实有时佢哋要真正明白就係、家长系真正去爱小朋友，系希望佢哋系适应佢哋将来嚟緊佢哋而家学嘅嘢就系放佢哋嘅将来囉。系啦，咁所以形式上面其实我都接受嘅。其实家长有时付出太多咧，有时佢咁样一个咁好嘅安排咧，对于家长嚟讲系一个即系心里面系好感动嘅。咁但系感动过后咧，其实我哋要做嘅嘢咧系更多就系、是、今时今日嘅教育，好多人都批评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即系作为家长，其实我哋个责任真系非常之大嘅，所以我就觉得，即系每人都要一半，同埋点样可以再做好咧？其实当中仲有好多嘅位咧，我哋仲可以加落去啊，俾即系俾我哋嘅小朋友可以更加进步咁样。 OK， 好多谢晒吴小姐嘅意见啦。咁相信都系一啲喺教育嘅方式吓，即系形式上面咧。即係傳統就同而家呢個時代究竟係應該採用邊一個嘅方法會比較好一啲咧？咁 係啊，亦都我哋即係進入咗一個多元嘅社會啦。即係其實就算頭先兩位聽眾，其實個態度可能已經有少少唔同。即係其實係真係係一個即係叫做一個現代社會，兼且一個多元社會，大家對譬如真係家庭關係啊、父母子女關係有好多唔同睇法嘅時候咧，其實點樣去攞一個即係比較適當嘅做法咧？咁我諗對即係當然對從事教育工作人嚟讲都系一种挑战嚟嘅。吓，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再工业化，咁好多厂家。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我哋旅游业唔同阶段嘅发展。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Inno Hong Kong 100亿其实已经开始差唔多2年。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佢拳拳有劲，可以以一敌百。 唉，雕虫小技啫。 佢脚脚有力，仲可以一字马。 大家俾面嘅啫。 佢喺幕前大奸大恶，人见人惊。 喂，其实我系好人嚟噶。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卢慧刚，手下留情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50，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想谈下关于香港发现第一宗喉痘输入个案啊。咁患者咧就是一名30岁嘅男子啦，咁就系寻日咧由菲律宾抵港嘅，咁去到检疫酒店嘅时候感到不适啦，咁之后咧送院之后咧检测就证实咧系患上咗染上咗喉痘啦，咁而家咧就喺玛丽医院嗰度隔离紧嘅，咁而家咧就系卫生防护中心咧就讲话咧系呢名男子咧咁就喺上个月30号咧身体咧系出现过皮疹啦，之后扩散至到其他嘅地方啦，今个月2号开始咧淋巴肿胀啦，咁就而咧佢之前咧亦都系去过加拿大同埋美国啦，有过高危嘅活动，咁啊相信咧就系喺怀疑啦吓喺美国期间咧受到感染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咧为咗谨慎起见咧，就所有曾经同患者有接触嘅人士，包括系飞机同机其他嘅乘客啦，机场嘅采样人员啦，检疫酒店嘅人员等等咧，都要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咁但系咧，佢哋都未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嘅吓。咁啊，李立峰，我哋应唔应该好担心咧？即系因为即系终于出现第一宗嘅喉痘个案啦吓。 咁我谂即系防患于未然就即系都一定要做嘅。咁但系你话系咪应该好担心？就视乎即系每一种即系传染病都有个即系传染方式嘅问题啦，个传染力有几高嘅问题啦，同埋嗰个病本身个严重程度有几高嘅问题，咁似乎即系睇翻一啲好基本嘅数字啊，或者咩，似乎就系、是、如果你讲嗰个传染力，咁似乎同新冠就即系都几唔同嘅吓，咁、但系即系变咗就都要我谂都要睇翻啲专家佢个评估，即系其实那个譬如有一个即系输入个案，或者有可能有少数输入个案，咁其实真系所谓个社区出现即系传染甚至出现爆发机会有几高咧？咁我谂都要有专家去判断翻咯。 呢、个时间我哋电话旁边请嚟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啊，黄医生你好， 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首先，不如都请你再介绍多次喉痘呢种嘅病啦。咁究竟而家系有咩嘅症状啦吓，同埋究竟系乜嘢嘅传播途径比较多咧？ 嗱，其实佢系一只过滤性病毒嘅感染啦。咁其实佢本身系个症状包括发烧啦，有可能头痛啦，喉咙痛啦，同埋最紧要系有啲淋巴或胀大。咁大部分人都會係譬如頸啊，或者啲腹股溝嗰度會淋巴或者轉脹大啦。咁另外會有啲皮疹啦，咁開始喺個面啦，咁跟住就會係其他手腳啊都會有啊咁樣嚇。咁係一個好似水泡咁樣嘅啲皮疹嚇，同平常我哋講緊嘅即係水痘有啲似樣嚇。咁當然水痘係普遍好多啦，咁但係我哋。即系依一隻病毒咧，主要而家嘅傳播途徑咧，都係一啲密切接觸嚇，咁可能係接觸到患者嘅身體嘅皮膚啦，即係個患處啦，或者係佢接觸佢嘅物件啦嚇，甚至係即係佢嘅衫啊、褲啊，或者係一啲衣物啊，或者係一啲床單、被鋪都可以嘅，咁甚至係佢一啲呼吸道嘅分泌物啊，都可以傳播嘅。咁暫時嚟講，而家今次睇到嘅個案咧，大部分。都是一些性接觸的經過的之後呢是會感染到啦，咁同埋係好多都係男性啦嚇，咁大概而家全球嗰5萬例裏面呢98% 咧，即係98%以上咧係男性嘅，咁但係都有女性，我哋唔好唔記得都有大概2%係女性咯。咁嚟講，暫時嚟講，大部分人係會自己好翻嘅，即係2至4個禮拜呢啲皮疹會好翻嘅。咁佢個死亡率暫時嚟講，今次2022年嚟講咧，大概就係3000人會有一個人死亡咯。 嗯，佢係咪有啲潛伏期噶？ 系啦，潛伏期大概系2至3個星期啦，通常系1至2個星期之內。咁有一啲系即系比較長嘅咧，就係會去到3個星期。咁即系話，其實有可能咧，就係話如果個患者佢喺譬如某啲國家染到呢只病毒之後咧，佢喺潛伏期之間翻到嚟香港，佢可能已經喺 係翻入咗社區嗰度噶啦。咁而呢個人可能都未知，咁跟住就可能有其他嘅活動啊，或者接觸其他人而傳播俾其他人，所以我哋絕對唔可以掉以輕心嘅。 OK， 頭先你話床單被鋪有機會傳播啦，咁其實或者嗰個患者掂過嘅嘢咧，或者佢掂幾耐嘅嘢，先至會有機會傳播到呢個病嘅咧？ 因為呢個病毒其實佢係可以喺個環境傳播一啲時間啦，咁所以其實以往係有試過有一啲爆發咧，係一個接觸咗患者嘅一啲床單，即係佢去執房嘅人咧，係得到個感染嘅。咁所以如果有需要嘅話，即係有懷疑嘅話咧，咁其實我都會覺得係要做翻一啲保護措施，去先去接觸即係患者嘅一啲私物啊，或者係佢掂過嘅嘢咯。 係嗱，因為即係頭先你都講啦，有一個潛伏期啦，咁所以應唔應該就住呢個喉痘嘅輸入咧，去到檢討我哋嘅一個入境檢疫嘅政策咧？ 其實本身係依樣嘢係當然佢如果個患者有曾經有試過高危嘅行為嘅話，而佢又有症狀，咁一定要出聲啦，即係要報佢自己去就醫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佢可能佢自己本身都唔知嘅，大部分人可能佢接觸咗之後佢都唔知。咁所以如果話做檢疫係比較難咯，喺呢一個 case 裏面係啊。咁但係我哋當然係會入境嗰陣時會提醒佢啦。曾經如果有咁嘅接觸史，咁而有發病嘅，就即刻要就醫咯。 如果同即係譬如即係當然我哋呢兩年即係面對新冠個疫情啦，如果同新冠去比較嘅話，其實譬如一啲無論係講緊檢測啊，亦或係譬如甚至疫苗啊嗰、那個，其實係即係可以做嘅嘢，包括啲咩嘢？ 嗱，檢測嗰度咧，我諗就係我哋要提醒每一個前線嘅醫生啦，如果有機會見到呢啲咁嘅皮疹同埋即係淋巴上大嘅人士啦。咁佢尤其有去過有發病嘅地方嘅人士咧，同埋有呢個接觸嘅歷史嘅人士啦，咁就要提高警覺，咁就要來去採樣啦。咁採樣嚟講係要做一啲即係嗰個 pop up 嗰度咧，攞啲樣本咧去驗個核酸嘅。咁嗰個核酸個報告其實都可以好快就會出到噶啦。咁跟住就即刻要做隔離啦。咁另外就係而家嚟講，我知道香港政府係買緊個疫苗啦，咁希望今個月之內都會有。咁呢個疫苗其實本身係係俾天花用嘅，咁但係佢個保護率咧係比喉痘即係個保護咧都係九成以上嘅。咁不過主要其實個接種嘅對象咧都係一啲第一密切接觸者，咁可能佢接觸咗呢個患者之後四日之內都可以打嘅。咁嘅內咧就係、是如果係佢係一個職業，可能經常可能會接觸到有機會嘅患者嘅咧，譬如醫護人員啊，或者係一啲化驗室嘅中工作人員啊，都可以考慮即係事前之前咧係打定呢啲疫苗咯。 你又覺得需唔需要為住喉痘咧，就設立一啲譬如隔離嘅機制咧？即係譬如話係一啲患者可能係會唔會係有密切接觸者就必須要隔離啊呢類嘅政策咧？ 嗱當然每一個個案我哋都會即係我知道防護中心一定會跟進嘅啦嚇，咁就會知道佢有接觸咗咩人啦，尤其如果係真係好身體有皮膚同皮膚接觸嗰啲係最高危啦，咁都會係即係密切即係監察嗰啲接觸者嘅即係症狀啊咁樣啦嚇，咁而如果係有需要嘅咧，都會有疫苗之後咧，都會同呢啲密切接觸者咧係會打翻疫苗，減少佢哋得到感染嘅機會咯。 醫管局係咪都需要設立一啲嘅隔離病房咧？ 其實隔離病房醫管局一路都有噶啦。咁其實如果當然有呢啲個案咧，都會將佢擺入隔離病房啦。咁其實但係喉痘係唔係空氣傳播嘅？咁真係接觸到佢先會有事咯。咁當然而家呢個咁嘅情況，香港譬如話有手例啊，或者係再有一啲病例咧，我哋都會將佢擺入隔離病房咯。 OK， 好，唔该晒黄天佑医生，多谢你吓。黄天佑医生咧就系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嚟噶。咁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